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，今日我哋请到阿花哥喺度录音嘅。 系，我咪要讲两句嘢。 花哥系我哋第一次请翻嚟嘅，咁啊，花哥有啲咩介绍咧？ 喂，其实系咁啊，因为今日咧我嚟追。 我想问咧，叫花哥得唔得噶？我哋 你嗌我花老花啦，冇得法，叫我花哥 OK 嘅。 因为惊出错名， 咁啊大镬啦 啊！ 咁我哋咧就點解會喺度呢？因為我係追債啊， 話曬啊，發哥， 話曬咧，我都幫過呢個啊狗護士咧，就做咗一排打雜咁樣啦。咁我咧就過嚟呃酒飲。咁我咧就因為其實我識阿狗護士啊，幾年之前我呃過佢啲酒飲，我覺得哇回味無窮啊。 係多謝啊，發哥上嚟啊，真嘢。 所以我咧今次入再呃過酒，咁啊順便咧就做下錄音咁樣。 我哋今日錄一條聲咧，就叫呢個嘅 M 型社會。 M 型社會。 咁我哋頭先係傾開嘅，就係話。即係點解阿花哥有啲同學仔咧，就即係短，即係佢再見翻面嘅時候就生咗細路咁。點解即係我又唔生啊，花哥又唔生啊？咁第一就係我哋已經唔係中產啦，即係我仲擔心緊即係供樓啊，擔心緊呢、這個即係飼養細路嘅問題。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個教育，即係我哋係俾一個文明嘅教育、專業嘅教育訓練到我哋有一個獨立嘅思考能力嗱。我舉翻個例子啊，七幾年嘅時候， 你使唔使講下咩叫 M 型社會先 ？M 係咪麥當勞嗰個 M 啊？ 唔係，嗰個數字係麥當勞嗰個 M 啊，即係因為以前個社會就比較即係 U 型一啲嘅，或者 V 型一啲嘅，而家就 M 型。 即係乜嘢係 U 型啊？有乜嘢 U 型咧？就 M 型就兩邊好對立嘅。即係一上一落好大嘅。 我你有冇睇呢個報紙先？M 型社會其實就係代表呢個麥當勞咧嗰啲咁嘅難民喎，啲人冇嘢做咧，啲啊去廿四小時煲入去咁樣喺度好殘黑咁，嗰啲社會係咪叫 M 型社會都係㗎？係咪先？ 嗰啲真係 M 型社會。 你咪話我啲同學係走去做難民啊？ 唔係嗱，阿花哥，我話俾你聽，麥當勞咧我真係未瞓過，公園我瞓過嚇。嗰陣時我麥當勞。我嗰陣時我記得麥當勞有一間咧就開廿四小時嘅，就喺尖沙咀。咁咧我嗰陣時細個咧都瞓過，就趕你走嘅。 啊！ 但係而家就即係文明啲啦，佢又唔趕你走嘅，即係而家最多即係佢廿四小時開門，佢咪拍你啦咁樣。以前就唔俾你搏喺度瞓嘅，真係會趕你走。咁啊，我覺得都係一個悲劇嚟嘅呢個都。咁啊講翻呢個生細路。 喂，唔好講住，你最好頭先你頭先又 U 又 W， 你咩係 U 型社會先 ？U 型社會咧就係一個即係比較七幾年啲嘅社會，就係話佢哋嗰個反彈咧就係一係就零，一係就好多，中間嗰個界線咧就會即係有錢人會好多，窮人會好多。 即係冇中產啊咁樣，即係得對立面嘅啫。 係啦 係 啦。 我窮人啊咁樣，我就要共你家產，啲有錢人就要家產。 咁同埋佢哋嗰個彈氣係會好快嘅，即係慢慢朝咗一個 U 型嘅渠道去上嘅。 即係你覺得你有辦法咁啊？係啊，我由呢個由冇到去有嘅。 係，而家 M 型就冇乜辦法，即係你拗咧個頭都冇辦法嘅社會嚟嘅。 咁澳門咧？澳門係咪一個 U 型社會啊？ 嗱，澳門我自己嘅睇法啊，即係第一我喺即係澳門都搞咗一段時間嘅生意。澳門係一個，我覺得都唔知係咩型嘅社會，因為澳門一個好有兼容性嘅地方，即係講起今次阿花哥提一提澳門，我要講澳門係一個有兼容性嘅地方，你做唔到好人可以做壞人，咁點解咧？ 唔係我又唔係咁諗喎，你做唔到壞人，你唯有做窮人啫喎。 澳門好得意，澳門就係你做唔到好人，譬如你讀書唔成，可以做古惑仔，因為嗱澳門係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啊，佢賭場好多，佢呢、這個娛樂場所好多，阿爸阿媽可能都係管理性工作者揾食，阿爸阿媽可能都係放數揾食，佢唔覺得係一回咩事嚟㗎。教你書嗰個先生阿哥可能做緊古惑仔，阿老豆或者係做緊賭場，老婆喺蒲京做打鼾，佢哋冇任何問題喎。你而家話俾你聽，我老婆喺麻雀館做凳腳㗎，啲人會 即係點啊？即係睇小你咁樣啊？ 啲人會覺得你古惑仔啊嘛，即係唔係好人？但係澳門唔係㗎。嗱，等於香港做警察，你要報㗎嘛。你身家清唔清白啊？屋企有冇黑社會啊？澳門你報嚟嘥氣啦！ 即係嗰啲嘢飲你嘅啫，係咪啊？你嘅意思係澳門咧就係一個點講咧？ 兼容性大啲嘅社會 係比較獨立睇嘅，我睇你淨係睇你嘅啫。咁喺香港我睇你睇埋你阿媽添 啊！睇埋成個 即係一個價值咁啊！ 咁澳門就好得意嘅，因為即係佢哋地方細，個娛樂事業豐富。你讀唔到書可以做古惑仔，亦都係冇人話俾你聽做古惑仔係唔好嘅。你讀唔到書啊，做放數都係揾到食嘅咁樣。 我你嘅意思佢嗰邊咧冇乜所謂嘅，最緊要就有錢咧就 OK 啦。 揾到食 OK 啦，即係同埋澳門一樣嘢好搞嘢嘅。澳門 你唔見有咩大案發生嘅，即係咩殺人放火啊、冧樓。 搞錯，澳門冇阿水哥喎、啊， 嗰啲就抌菠蘿啫， 電單車嘅喎、 啊。唔係嗰啲係之前嗰個環境，因為就嚟回歸嘅時候，蒲國佬走啦，傾唔掂數，所以抌菠蘿啫。以前澳門不嬲都係好和平嘅地方嚟嘅、即係冇話嗰啲咩 serial killer 之前之類嗰啲。 咩嗱話 ？serial killer 啲連環殺手啊，香港咩林過雲咩，冇呢咁嘅地方，即係冇呢咁嘅嘢好少啊。即係點解我又咁講呢？因為澳門嗰個社會個兼容性好大。咁今次呢、我又睇返一單嘢，就係澳門開槍事件啦。咁啲人話會覺得係嗰、個人唔啱開槍嗰、那個阿秋水哥啊，好似 秋水哥啊，好有型、啊。 我覺得秋水哥做得好正確嗱，唔知佢當時個腦部嘅結構有冇咁諗。第一，澳門細，如果呢班人搞暴動，衝咗去一啲嘅賭場區，衝咗去一啲嘅旅遊區，係會好麻煩。佢當時係用一個適當嘅武力去制止一個武力。 我屌我平民啫喎，遊行你拿支槍對住個天對我，你仲話 佢天啫，佢唔係對住你啊嘛。 但 係 冇嘢啊， 你試下 睇電影咋？ 你試下去泰國遊行啊，佢攞支槍對撚住你，得啫添啊！屌你， 你唔可以咁樣比較噶嘛。 我自己個意念係咁樣樣嘅。即係佢嗰個做法係正確，如果一個適當嘅武力去鎮壓，佢係因為澳門太細，同埋澳門澳門住咁耐做咁耐嘢，澳門係一個兼容性好強嘅地方。 即係所以可以兼容你用暴力咁樣啦。 唔係，佢點解今次會有一班咁嘅人出嚟搞呢個嘅混亂？佢原因就係有第三權力去衝擊政府權力。 我有睇報紙啊，報紙都話咩有人咧咩指向政府啊，政治目的啊，屌廢話嚟嘅啫，係咪啊？ 佢唔係政治目的啊，佢係針對人，唔係針對事。嗱，針對人咧就係針對何厚華， 針對阿厚華哥咁樣。 因為何厚華有一樣嘢做出嚟，係令到好多人都好抗拒嘅，尤其澳門以前一班既得利益集團賭牌外判。嗱，賭權外判影響到一個人韓生，韓生係澳門。他爭個賭權回嚟，他是流血流汗爭回嚟。你不信的話，有一本書黃沾寫的，之後再出翻初版。嗱，初版我有買咗啊， 初版本書的名字叫初版，唔係書係初版。 本書初版七幾年，第二版在黃沾死了之後就出㗎啦。裏邊好大篇幅就寫韓生那本書叫做《數風雲人物》。咁咧，我好值得推介俾大家睇，《數風雲人物》裏邊有好大篇幅係韓生嘅自傳。佢喺裏邊， 喂，我哋唔講呢個，因為實在太悶啦。即係我都知道咧，有好多讀者咧，即係覺得咧，你同牛醫生嗰故事好聽咧，就是、因為牛醫生成日都 一斷 你，真係阿叔幫到你頭大， 多謝你發哥， 成日都俾你自吹自殘，我要一斷你， 多謝你發哥。 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呢、這個澳門嘅 U 型社會係點啦， 明白？ 你就嘥 check 咗啊，唔啱啊！我而家講翻啊，香港嘅麥當勞 M 型社會，你講翻 M 型社會先啦。 多謝你發哥。咁咧，香港 M 型社會，我哋第一討論過點解唔生仔，原因就係我哋受過一個嘅好高深嘅知識教育。嗱，阿花哥已經係一個樣板，阿花哥係一個高級嘅知識分子。 喂，唔係我呢啲係初級低能知識分子，讀過下小學咁樣嘅啫。 佢咧就點解唔生仔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嗱，我講翻七幾年嘅時候，政府係點鳩我哋？兩個就夠曬數，兩個已經夠曬數，到而家東叔出嚟，仔仔女女女仔，仔仔女女女仔嗱。我不知道你怎麼看，發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說個社會生細路是一個社會責任來的、即是因為一個社會要有人才能構成到、 但不是這樣說的，即是你阿爸你阿媽生你突然間可能知道他們、DNA 好了生了一個偉人出來、但我阿爸我阿媽生我的故事不是這樣的，即是我阿爸我阿媽那時候看電視喂生 BB 可以申請公屋的， 那些就是社會點鳩你 了，我阿爸我阿媽你住一間三四百板間房喂生多件可以申請公屋， 那些就真的社會點鳩你了， 就可以去西北大開發掉了我去西北區住啊！ 而家唔會咁噶嘛，屌你而家生仔冇福利啊嘛！ 我阿爸我阿媽為咗間公屋而生我出嚟嘅啫喎，呢個係我為咩而生 嘅啫 喎？ 咁咧呢個就係社會責任嘅問題。嗱，咁嘅嗰陣時點解我哋會生曬龍仔？即係 為咗攞公屋咯， 為咗攞公屋。第一，第二就老豆養仔，仔養仔啦。即係大家都可能會咁嘅心態，同埋阿媽阿媽阿爸個阿媽阿爸就可能叫佢哋都係生曬龍啦，之類之類咁。大家結婚都係為一頭家，但係而家唔係噶。 結婚是不是為了投家呢？屌我又覺得不是， 現在不是，以前就是， 就為了投家。那投家是不是一定要有仔女才有家呢？ 以前那些人的心態就是，我舉一句說話去引證到的，以前拍拖結婚的時候，通常電視劇都會這樣說，不如咁啦，我哋結婚一齊捱大啲仔女，嗰條女就會覺得好冧。你而家同條女講，不如我 哋老尾 捱大仔女，條女講：屌你老母，你傻噶，要我捱？我而家做女都唔 使捱，同佢一齊要捱啲咪黐鳩線噶，即係一樣啫嘛。即係所以嗰、那個情況已經係變咗噶啦。 即係點樣變咗先？ 變咗係人嘅價值觀變咗啊！個社會嘅即係價值觀亦都變咗。嗱，而家一頭家係兩個人，以前一頭家即係 exactly 最少都要有四個人。 即係阿爸阿媽兩件咁樣。 係啊，阿爸阿媽兩件，或者阿爸阿媽諗阿阿爺阿嫲。你而家都唔想同阿爺阿嫲住啦，喂大佬老啊，唔好搞啦。 好，但係我覺得你就唔，我覺得唔關事嘅，只不過因為而家實在太貴生仔女嚇、啊，我哋睇電視都有講嘅，譬如幾多萬、幾多萬、幾多萬，我哋冇咁多萬啊。 唔係以前啲人啦，嗱，以前啲人都係咁樣計㗎，即係以前啲人但係唔識咁計條數啫嘛，同埋以前啲人嘅資源， 以前係冇數學嘅， 唔係冇數學，即係以前啲人唔會咁樣計啊，覺得仔女係自己出嘅，佢哋一定會俾好多嘅投資落去，或者以前有一個態度就係話。是天生天養 咯，係通常都係咁啊。不過我覺得唔係啊，只不過以前冇 condom 啫。屌你搏完嘢之後，十二小三啦，係咪先？夜晚又冇得卡拉 OK 喎。咁我喺間房度，我同條女咪喺度玩對打咯，雙打打下打下，咪打咗我出嚟啫嘛。屌你而家可以喺屋企啊，對住個電腦玩單打啫。 不過以前嗰啲溝落口嗰啲我啦， 係咪啊？即係以前都有嘅， 以前都有溝落。 即係以前嘅避孕方法唔同，咁樣就渣少少，咁所以就生咗你又生咗我。 可能係嗱，我覺得就係。阿花哥個冷漲成個腦都係咁啦，冷冷窒窒同阿醫生一樣。 人哋唔同噶，人哋個人高身十倍 啊！人高唔好睇啊，牛醫生個腦又係呢咁嘅嘢，成個腦都係咁啦，哎呀，撚下波啊！ 咁我咪唔講呢啲，又咪講啊？嗱，講人生意義咩？ 我同大家講翻一樣嘢就係，而家啲人係清晰咗，即係喺生細路裏邊，佢覺得一個係投資嚟。以前生細路唔係投資，係一個建構家庭嘅責任。 唔係，我覺得唔關事嘅咧。等下容許我喺度屈你，即係我哋呢個咧叫做 super paradise 嘛，購物天堂嘅社會，消費嘅城市嚟噶嘛。你有能力有消費，你就可以住城市；你冇能力，你冇消費，你就等聽食屎啊。咁你既然你生仔，其實係一種消費嚟噶嘛。喂，我知道我都對呢個社會冇咩貢獻，梗係唔撚生啦。只不過其實係政府教我唔生啫。 唔係以前啲人唔係咁諗噶嘛。 以前啲嘢冇做乜諗嘢啫，真係冇嘢諗啊！ 冇嘢諗同埋冇咁清晰啊！以前啲人，即係我覺得係以前咧冇咁清晰，睇個問題冇咁即係 你簡單複雜化啫。人哋一加一等於二，你一加一跟住又有拆解，然後又點？ 同埋我自己覺得就係以前嗰輩受個教育冇而家咁即係完善啊！嗱，我哋受好多完善嘅教育，同埋而家中產嘅一輩嗰、那個思考能力比較高咗啲。 哦，我哋終於咧講到呢個重磅點啦，就因為呢個 M 型社會咧，就由於多咗一班所謂嘅初級低能知識分子走咗出嚟， 冇咁講， 係咪？因為所以令到佢哋咧，我充滿思考啦，嗱諗嘢比較複雜。 諗嘢。 但係點解你話會讀過下書咁樣嘅所謂有呢個知識分子啊，做成一個知識分子，點解佢哋又會唔生呢？ 嗱，因為佢哋 喂你讀過大學啊，或者你讀過高等知識啊，你學嘅嘢喂我讀數學嘅，咁我或者我讀社會學，都完全唔同啦。 我覺得大學有一個非常之好嘅教育方式，就係訓練你獨立嘅思考能力。 我哋終於咧就慢慢嚟啦，通翻大家諗法啊！ 大學嘅學分，即係嗱，我覺得一樣嘢啊，各位，如果你未讀過大學都唔緊要，你只要一個獨立嘅思考能力就 OK。譬如花哥，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獨立思考能力嘅人啦，筍哥亦都係，牛醫生另外啊。 你有乜鳩佢啊？ 成日都掛緊住啲鹹嘢啊！ 但係佢肯定啊，我覺得係呢幾個人裏面啊，你所謂嘅受教育嘅機會係最高係佢啦，係咪先？ 佢背書背得多啫，所以讀緊醫生咯，做緊醫生咯。 哦，咁你背唔背到書啊？ 背唔到， 因為你個腦冇咁好啊嘛，你個腦發展完善啊嘛。 佢當年讀醫學就係個撚樣，如果當年睇《龍虎豹》啊，而家寫鹹股我撚叻㗎啦。 其實你即係，但係佢都你寫鹹股都唔容易啊，話要寫得出色啊，寫到大家 唔係㗎，我想問你，你睇過龍虎豹未啊？ 喂，我睇過。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第一期龍虎豹我有。嗱， 你睇啊？ 係啊，第一期龍虎豹我收埋喺舊屋嗰度。嗱，龍虎豹咧第一期咧就真係揾啲港女影，同埋嗰啲古跡，哇，真係要起承轉合。嗰啲古跡而家咧就唔 係。你細個點樣睇啊？點樣睇龍虎豹喺邊度睇嘅？ 學校咯。 你學校有得睇㗎？ 通常學校買噶嘛，啲 學校 唔係啲人夾錢嘅， 咩學校啊？ 嗱，譬如中學，譬如嗰陣時咧小學啊咁樣。譬如隔離因為我讀啲漁民子弟學校嘅阿哥，嗰陣時讀書已經好得意噶啦。小學嘅時候已經有個女同學係成廿歲噶啦， 小學 係啊，真係㗎， 讀年級二十歲， 讀年級二十歲，我個隔離同學 六年級九歲， 係真係㗎，唔係講笑，六年級畢業咪結婚咯。我屌個老母，因為嗰陣時啲僆仔僆妹真係冇乜書讀，喺水上即係喺漁船長大嗰啲，不如阿爸買龍虎豹，佢咪偷翻嚟一齊睇咯。 你話先嗰個阿媽嚟嘅喎，十九歲二十歲女人嚟， 揾嗰個十六歲啊個男仔，咁啊偷翻嚟睇。 哇！嗰陣時啲龍虎豹真係有起承轉合，你睇啲鹹股好撚到骨㗎。 我都覺得好睇，因為我細個有個印象咧，就係、是。佢有一個評分機制，佢教我咩老婆好細個，咁個鹹書咧就係我阿爸咧個廁所上面嗰屆嘅，我細個同我阿哥有分享嘅，咁佢用一個女人嘅波嘅大細咧，同埋個軟硬程度咧嚟評分，佢話一個女人個波咧就越細咧就越高分，係睇下你啪聲真係，即係大波就一分，冇波就三分， 哇屌你點評分嘅呢啲， 同埋咧就係個波咧林姐姐咧就一分，個波硬骨骨咧。就低分啲， 但係假波嚟喎，假波 即係波越硬越細咧，嗰、那個就係攞嚟做老婆。 唔係啊，屌你呢啲 越大越淋攞嚟攞嚟扮個扮塊面嗰啲咧就係做女朋友嘅。 哇！屌佢老味， 其實佢有佢個見解喎，老婆攞嚟擺噶嘛，你點解三十歲咁樣跌咗落嚟？ 我都睇過，你哋啲唔好聽阿花哥講啊！ 嗰啲真係佢哋教育嘅，我廿年前睇嘅，我覺得我非常精警，我而家都 你而家老婆梗係揾個大波啦， 你揾個攞嚟做咩啫？ 唔使錢咯，幫你屌佢，你出去 屌個波嘅咩？你唔係屌個波噶嘛？其實呢一個咧，個女性嘅象徵咧，其實我覺得好重要嘅，即係你持家有道咧，其實往往 一定要大波， 一定要冇波啦。 嗱，我話俾你， 大波冇腦啊嘛！你相唔相信呢樣嘢啊？認同啊我。 你哋唔好聽阿花哥， 你咩姐姐真係，大家諗下。 你哋而家出去揾食， 即係你因為 冇波好撚賺仔喎。 係啊，真係 冇人請你。 就因為佢冇波，佢 冇波冇人請你。 佢冇波冇人請佢，迫於無奈咧，佢咧就真係要令到自己咧有啲發有啲能力啊，有啲內能咧，求生伎倆啊嘛，所以先冇咁蠢啊嘛。就因為咧佢波咁大，佢市場價值咁高，佢唔需要諗啊嘛， 係咪先？咁好易發達啦，打球 先。嗱，所以咁樣就係大波冇腦，其實又唔係冇意思喎。喺某程度都係 訓練到你冇腦。你大波唔使用腦啦，隔離個同事幫你做撚曬。 做你老婆要幫你管理所有嘢，咁你而家要揾一個有腦噶啦，所以就要揀個冇波咯。 唔係做你老婆最撚緊要就係管理屋柒，我覺得。 不過呢個我哋又 side track 咗啦，又再 M 型社會。 嗱，咁咧我哋講翻呢個唔嘥細路，因為而家啲女可能冇波，上咗唔興想幫嘢噶，唔好嘥細路啦。 不過呢個每個人都唔同啊，我咧睇過一本書啊，唔係啊，其實睇過一樣嘢叫長尾理論啊。 咩？ 長尾理論咧就係講 Amazon 咧呢間書局啊，即係呢個 美國 書係啦。咁咧佢又講佢買書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結構同其他書局唔同。即係話説咧，平時你樓下嗰間街邊嘅書局咧，佢嘅潛在嗰個顧客咧，可能係11,000你樓下附近嘅啫。係買嚟買去都係嗰一批書㗎啦，即係可能邊個中意睇呢個忽然忽忽啊咁樣啊或者咁樣。但係因為亞馬遜呢間公司實在太大啦。咁佢個顧客咧數以百萬咁計㗎嘛。咁其實有好多冷門書其實一樣都有去顧客㗎嘛。咁所以其實佢又話咧，嗰條尾啊，嗰間公司個 scale 越大咧，咁佢可以包容到嗰個產品越多啊。咁所以你頭先講你話咩大波冇人，咪細波冇人，唔係噶，只要根據你上網真係揾下，有啲人咧點樣去理解呢個長尾理論咧，你心口平唔緊要，你樣衰唔緊要，只要你個市場價，你喺個市場裏面曝光率高咧，你仍然都會揾到人嘅。 明白。 即係你只要出街行出嚟俾人睇到，你又出街睇到人哋咧，你一樣樣可以揾到嘅啫。 咦？咁呢兩樣要介紹阿妹啦。嗱，阿花哥講完呢個理論之後，阿妹話冇男朋友，我叫佢出多啲街，著多啲比基尼，著多老胸裝。 邊個阿妹啊？ 嗱，阿妹係一個好好嘅同學，我哋喺上邊即係牛醫生與狗護士個網站談論咗好多次，係一個 typical 嘅港女嚟噶。咁我哋諗住咧就即係隔幾日揾佢錄條聲嘅，但係因為可能我唔得閒，就唔該揾佢錄噶啦。咁咧就佢因為成日冇男朋友，覺得自己都即係好 dry 咁樣。咁啊，阿花哥頭先講完呢個理論之後，我覺得應該係介紹俾佢啦。 咁啊，等再演繹咁樣。 係啊，等佢出多啲街咁咪溝多啲。 你又講咗其他嘢啦，我哋講緊麥當勞社會。 係啊 ，OK。 你仲未俾個定義啊？咩叫麥當勞社會先？ 麥當勞社會就係一班窿閪窮到冇錢翻屋企咪瞓咯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幾撚慘噶，即係我睇翻一個即係我自己嘅理解啊。麥當勞是一大反映呢個社會好現實的地方，呢一面鏡嚟嘅。嗱，第一，麥當勞的消費是即係比較低嘅。麥當勞的即係嗰個顧客量咧，亦都好大，即係好廣泛嘅。嗱，你喺中環，你係一個 banker， 你都會食麥當勞；你係一個掃地，你亦都會食麥當勞。即係佢唔會話係有一啲譬如四季酒店，你係掃地你唔入得去，但係麥當勞會係咁樣嘅，即係你個顧客層面係好廣泛。但係麥當勞反映一樣嘢咧，就係一個社會好真實嘅一面。有人喺麥當勞瞓覺，證明呢個社會已經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問題，就係有一啲人 佢嗰、那個 個我去公園瞓覺咁又會唔會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先？ 而家公園瞓覺被警察踢到啊！ 哦，即係哦，佢所以啲凳嗰度有兩 有兩支架，同埋啲警察好撚咁樣，好撚緊張咧。公園夜晚瞓覺真係塌你翻差館。 哦， 咁咧麥當勞執嘢食啦，第一是二手餐。第二就係瞓覺，就反映咗一個社會根本上香港呢個社會已經失衡得好緊要。 哦，即係你講嗰個係咩堅尼係數啊，0.5啊，哇！全球最 堅尼係數咩嚟 㗎？堅尼係數咪真係全反映呢、這個貧富懸殊嗰個比例多嗰其中一個數據啫。 但你覺得香港貧富懸殊？ 咪屌全球 number one 㗎嘛？從呢個數學統計嚟講， 呢、這個真係全球 number one， 因為即係。 但呢個就唔關係咪你個 M 型社會啫 ？M 型社會其實同麥當勞嗰個又唔同嘅。喂，咁你頭先講原本諗住 M 型社會咪個日本人寫㗎？ M 型社會大前一世。 大前研一係咪 中產已經消失了、咁中產消失就係有幾樣嘅即係 requirement 你要遵守嘅。第一就係你開始即係你就算係一個中產嘅行業，例如醫生、律師咁，但係你有幾樣嘢唔敢做嘅。第一，你唔敢買樓，因為你覺得自己負擔唔起嗰個樓價嘅按揭。第二， 邊個可以負擔得起啊？即係窮人又負擔得起咁。 唔係以前中產 OK 嘅，我覺得，即係以前中產佢係計條數俾中產去負擔，而家又計爆咗數啫。 哦， 即係你等於而家大 哥。你係咪中產先？你唔係中產，你點知中產你諗嘢先？ 我而家已經唔敢講自己係中產。 即係你曾經都係。 曾經都係。即係第二就係你生細路嘅時候，你會唔諗住都係生兩個啦，因為都有錢養。但係而家你唔敢諗，因為你驚教育經費唔夠。 哦，即係又唔肯生仔，又唔肯買樓。 係啦， 又唔肯生仔。但係呢啲都係長遠投資嚟嘅喎，我阿媽教我。 以前個社會唔係咁㗎，以前個社會，譬如你做一個醫生、做一個律師，呢啲你必定會做㗎嘛，即係又買架車呢啲會必定啊，車樓炸老婆仔呢啲會必定會做，但係你而家一個律師，嗱我識好多醫生都唔會咁做，驚啊！因為而家醫生揾二萬幾蚊， 唔係驚啊！ 唔係啊，而家醫生揾二萬幾蚊個月就發哥， 係咩？我屌，唔係講笑啊！一個初級老師嘅啫喎， 係啊，差唔多 老師嘅啫。 因為而家個社會唔知點解變成咁撚樣啊！即 係係咪外判制度嗰個考慮嚟㗎？ 係啊，可能係啊，即係得二萬零三萬。 但係你公立醫院點解外判啊？ 因為佢哋唔會諗住有長約啊嘛。 喂，係喎，但係我又諗起另一樣嘢喎，即係嗱，你譬如做護士啦，通常都係啲公立醫院度做㗎嘛，係咪先？佢食曬你成個市場㗎嘛。咁但係醫生咧就有街鋪啊，或者公立醫院咁樣。 係。 喂，有冇等級㗎？叻嗰啲出去做定係叻 啲？叻嗰啲會出去做， 即係我喺街邊樓下嗰啲醫生係勁啲咁樣嘅。 都未必係嘅，即係睇你個口碑嘅啫。我覺得好似阿花哥講，以前都即係以前啊，就係私立公立醫院壟斷市場，而家就係私立醫院壟斷市場啦。 私立醫院壟斷市場， 講緊而家大多數人買保險啊嘛。 哦，你話養和醫院定係 嗱嗰啲啊？譬如養和啦、浸會啦、仁安啦、聖德勒薩啦嗰啲，已經開始壟斷咗呢個公立市場。嗱，而家公立市場係俾邊啲人睇咧？攞綜援， 哦， 急症咯，即係你撞車咗啦，頭甩骨你都唔識講啊，梗係去公立醫院啦。譬如你冇買保險嘅，都係去公立醫院。但係有買保險，通常都係私家醫院。 點解咧？點解有分使到份命係你服務好啲咁樣啊？ 第一，你服務有分咁上下。第二樣嘢就係，因為你私人嘅市場，通常有啲名醫就出咗去。譬如邊啲叫名醫，就係你手勢會好啦。譬如做手術，外科好簡單。你 喂嗰啲大師嚟嘅啫，我樓下幫我睇傷風咳咁嗰啲係算唔算咧？ 嗰啲係早出嚟掛牌啦，嗰啲就 咁嗰啲會唔會撈得翻入去呢個公門系列嗰啲 啊？唔會㗎，都唔要佢㗎啦已經。 佢即係個公立制度裏面 已經放棄咗佢㗎啦。 咁嗰啲又係撈唔起㗎咯喎。 唔係撈唔起嘅，可能都揾到好多錢㗎，因為即係嗰村醫生係一個揾錢嘅。 但係嗰啲技術係點樣㗎？佢好啲靈嘅冇技術，即係佢唔識 佢嚟嚟去都係睇傷風咳啫嘛。屌最多咪睇下 咧，佢唔識湯土嗰啲乜撚都唔識嘅。 咁多年都應該唔識啊！ 係曾經學識， 曾經學識，你唔夠膽同佢劏。 有咩事都查 出。係啊，佢一劏你嚇咩嚟㗎？你球，我屌你，佢屌你有嚿咁嘅嘢。 真係揾到食，但係佢撞唔到人㗎喎。 啱，佢揾到食，因為佢收你百幾蚊一次雙風咳，佢淨執你都收百幾蚊㗎啦，基本上幾蚊嘅啫呢樣費。 哦。 咁睇唔好係正常嘅添。 喂，但係我哋又side check咗啦，你個 M 型社會都仲未講。 係咁講啦， 都唔講㗎真 係。好啦，就係講呢個，即係香港已經變成一個 M 型社會就。中產已經係沒落咗，即係以前中產係一個嘅即係平嘅，譬如有一個 I 即係水平線去過嘅，我哋慢慢會過渡到 M 型，即係冇錢你慢慢會努力去到一個有錢，但係而家就係你冇錢，你讀好多書都好都會變成冇錢。 即係你個你睇書學翻嚟嘅啫，係咪啊？呢個 M 型社會就你嗰佢本書裏邊講咁講。 唔係啊，發哥，我實際上舉兩個例子你聽。我細佬係工程師。牛醫生是一個醫生，我細佬很多同學亦都係我的同學，亦都係工程師。佢哋而家揾嘅錢通常 咩工乜嘢工程師先？ civil engineer 唔係 civil engineer 所有工程師， 係civil engineer 同埋嗰啲嘅 即係 特務嗰啲啊，係咪啊？ 師傅起樓嗰啲啊。 哦，咁犀利啊！ 師傅 engine 同埋啲 mechanical 嗰啲。咁我有一個朋友係喺中電做工程師嘅，咁係我同學嚟嘅。咁佢即係而家仲住緊一啲即係板間房啊，之類。咁點解會咁 樣咁撚鬥踎嘅佢？ 原因就係得11,000一個月。 嚇！喂，做 engine 好勁喎，係咪啊？ 個名啊！阿妹而家做文员都11,000咯， 我阴公位 下，我屌佢老母11,000个月，你唔好谂住啱啱毕业做紧6-7年噶啦。 不过你唔好咁讲喎，我记得我细个咧，喺嗰啲政府部门咧，咁啊识咗个 boy 啊，个 boy 咧，哇！我嗰阵时入去咧，咁我啱啱考完 A level 都19-20年前噶啦，咁啊嗰个8,000+咁样啦，咁啊咁有个 boy 就 assist 我，佢13,000人工噶喎，哇！屌你老母升爆噶咯喎！ 哇！嗰時人工幾好噶啦，13,000 去做 boy 啫喎，影印嘅啫喎。 屌你而家13,000影印俾人屌到塌皮啦！ 佢仲係可以做，佢唔會俾人炒啊！跟住 click click， 佢仲要大聲過我噶喎。 嗱呢啲 我屌佢做，嗰陣時已經做過10年啦。咁另外有一啲叫係咪啊？唔知係叫咩 CO 留下嗰啲啦，即係嗰啲即係你知啦佢 嗰啲係咪叫 OA 啊 ？AO AO AO 好勁啊 ，Admin O 係咪啊？唔係嗰啲，我唔記得咗邊啲啊？嗰啲文員啦，佢係。佢同我講佢人工係19,000。 哦，卡菲嗰啲叫卡菲啊，政府部門叫卡菲啊。 我屌你咪咁撚高人工咧？ 係啊，佢叫卡菲啊，大家聽一聽。 完全係脱離市場喎。係 啊，完全係脱離市場啦，嗰啲卡 菲。好誇張喎！ 因為而家正常市場做一個 engine 大約係呢個9,000-15,000嘅啫。 但 engine 都係咁高嘅咋？ 係啊，盡㗎啦，冇得再加。一個普通旺角嘅 sales 一定高過人。 哦，即係做 engine 仲低過呢個阿 boy 咯。 係啊，因為唔係又唔好咁講嘅，因為市場供應太多啊。 哦 ，engine 唔值錢啊 ！engine 唔值錢， 市場供應太多。 即係你變成咧以前工程師一個好專業嘅人士，但係而家你都變成一個三教九流嘅廢柴。 喂，但係我覺得我哋成日都唔知啊噏緊啲咩？你話啲 M 型社會令我諗起另一樣嘢。話說我咧，小弟以前讀書嘅時候咧，學過一樣嘢，就係用個 M 型社會呢樣嘢，即係佢又唔係用嘅，但係用個 M 嚟解釋呢個女人嘅，女人嗰個市場生產力 係咩？ 係啊，即係話說嗱，啲女孩子咧，由細到大啦，十九幾廿歲咧，頭嗰廿年就讀書啦，咁咧又咁啊，佢哋咧就會有一啲出嚟做嘢咁樣啦，去到咁上下結婚啦、生仔啦，成班咧就唔出嚟做嘢噶，咁所以就凹咗落去咯。 唔係，但係佢唔結婚生仔，唔出去做嘢就係 佢老公。結婚啊，結咗婚要屙個肚啊嘛，屙個肚冇嘢做啊，咪先要帶咗 B B 又做咩教書啊？咁跟住咧就佢有一年咧要培育個仔女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嗰個年齡嘅時候咧，喺個市場裏邊啦，出嚟做嘢嗰啲女人啊少啲嘅。咁啊，女個仔大啦嚇，咁啊冇嘢做嘅，又出翻嚟撈啦喎。咁嗰陣時30-40歲咧，咁嗰陣時又去翻 M 型嗰個 wave 咧上翻去咯，去到咁上下啦，就係呢個係咪 M 型社會先？ 都可以咁講。 呢個 M 係咪又唔同麥當勞嘅 M 啊？ 咁啊係喎， 咁啊但係樣樣嘢都可以 M 啫。 阿花哥有一樣嘢講得好啱啊，即係以前啲女人就係帶咗肚生咗 B B 之後，喺嗰段時間唔出去做嘢，而家唔得。 而家唔得即係唔得， 你唔出嚟做嘢點供樓啊，大佬？ 即係唔得就真係死得咁樣係咪？ 死得啦！好多 friend 都唔夠膽生細路，就係因為個老婆帶肚，而家會俾人炒魷。 哦，即係其實你嘅意思係咪話，因為啲女人知道啊，如果我生咗仔就變成 M 型社會啦，咁所以就唔好 生仔啊？點？ 所以唔生啫，但係如果都唔生啊，又點會變成你所謂嘅 M 型社會啊？ 咁又係喎。 咁我哋都唔知講咗啲乜。 不過即係而家普遍新一代佢哋唔要細路嘅原因，就係因為嗰個。即係大家嗰個知識充分咗，同埋受嗰個社會嘅點化少咗。即係香港中產雖然係冇腦，但係未至於冇腦到一個咁嘅階段。即係未至於冇腦到一個真係去生嘅階段。 即係你覺得生仔冇腦啊？ 生仔蠢啦，因為社會責任。 我覺得生仔偉大啫，只不過我哋一啲都唔偉大，所以我哋唔肯生。你唔好老屈人哋啦。 咁好啦，我哋今集講嘅時間又夠充啦。 好，多謝曬，有緣相見， 拜拜啦。 佢錄咗幾耐啊？